是啊， 我们团结起来到明天，做一次最后的斗争。你老看书啊，上火。喝点水再看吧。 叫你喝点水， 水就别给我喝了。 给谁喝啊？ 留给那些个重病号们喝吧。 他入了迷了。 你也不喝水，你也不休息，饿不饿？我给你煎俩包子吃。胡说，不能吃东西。 为什么？ 目前正是绝食斗争。 真入迷了。 那你看你的吧。我明天有事儿。我媳妇说完话拉过一床被子，拿过一个枕头，在我左边记住了，在这边。 哎，在这旁边 我媳妇就在这边睡觉了。 睡了。 我一看这睡着了，我心里高兴了。没人搅和我。 哎， 我可以安静的看这本红颜了。 好好看看。 你睡你的吧。我是越看越带劲。 越 看越有意思。看来看去，把我的全部精力都钻到《红颜》这本书里头了。门一响，外边进了一个人，我妈进来了。 你妈进来 没睡？我妈左手拿着一把鞋刷子，右手拿着一把炕笤帚，站那冲我扑哧直乐。我看书正带劲儿，我猛这么一抬头，这个老太太是谁呀？ 这不是你妈吗？ 不对， 谁呀？ 这是双枪老太婆。 那他妈当双枪老太婆。 老太婆不去劫行车，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 你问问他， 恐怕有什么新的任务 啊， 叫我去完成。 对，问问他。 我刚要跟老太婆说话， 嗯， 老太婆扭脸又走了。 那追出去啊！ 我追到外边，老太婆不见了。 这可奇怪了。 奇怪的事在后头。我回头这么一看，我住的那房子、马路、胡同、商店、超市全都没有了。 哎，这可太奇怪了。 周围是一片荒地。 是啊， 我这是到什么地方了？我正在这哆嗦着呢。打头里过来俩人，戴着鸭舌帽，穿着尖皮鞋，手里攥着手枪，嘿，站住。 不是好人。 这俩不是好人。你是干什么的？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。 我说我那什么，我是说相声。 说实话了。 说相声怎么办？他管他干什么去？把这小子抓走。 抓走 就把我这个说相声的糊里糊涂给我带走了。 给你带哪儿去了？ 带到一个大院子里头。 嗯， 院墙很高。 嗯， 上边架着机关枪。 哦， 当中间有一个大长屋子。拉开门，这俩小子就把我扔进去了。 好， 这里边有很多人。一个个满面怒气，怒射着怒光。 都是谁呀？ 我不认得。有一个上年纪的人呢，很受尊敬。大伙儿都管他叫老大哥。 老大哥。 哦， 我知道了，那是丁长发同志。 我一看都叫他老大哥。我也叫他老大哥。 对， 我说老大哥，您这是什么地方？ 这是哪儿啊？ 你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条汉子，这叫渣滓洞。 好嘛，抓那儿去了。 你是刚抓进来的吧？这里边的人呢，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。我给你介绍介绍， 介绍介绍。 这个同志叫程岗。 嗯， 那个同志叫刘思阳。 哇， 穿军装的那个叫龙光华。 嗯， 那小家伙叫萝卜头。 嗯， 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可得注意。 谁呀？ 那个贼毛鼠眼的。 嗯， 那个叫猫头鹰。 哦， 那个家伙叫猩猩。 啊， 这胖不伦敦的叫狗熊。 对， 我呀。猫头鹰、猩猩、狗熊， 你先等会儿。猫头鹰、猩猩、狗熊，怎么全是野兽啊？ 哎，我说老大哥，这我就纳闷了。 啊， 我到动物园里去过，都是人站在外边看，野兽关到笼子里头，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到笼子里头，野兽跑外边去了呢？ 老大哥怎么说？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。 说的对， 你看，又来了。 什么 打外边压下来一个女同志， 什么打扮？ 30多岁，穿着烟丹士林的旗袍， 啊， 玫瑰色的外套，浑身是血，满面带伤，直奔女子牢房。 这女同志是谁呀？ 老大哥告诉我了， 啊， 这是我们的江姐。 哦，江雪琴同志。 我们的江姐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，受尽了严刑拷打， 啊， 宁死不屈。 好， 有这些个同志支持我， 啊， 我决定和他们战斗到底。 说的对，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呢， 啊， 外边正有俩小子，冲我直嚷嚷， 啊， 嘿，刚才抓起来的那个小子， 啊， 出来。 叫谁呢？ 就是那个子不高的那小子，出来。 可能是叫你呢。 我一琢磨，这里边就我个子小。 嗯， 惭愧。 嗯， 这辈子赶不上姚明了。 多新鲜。 出来。